情，我曾有过机会，也许是被人伤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现在的你，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聚就相救，有的苦，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，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现在。伤悲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，干杯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。明日的酒杯莫再要庄重，昨天的伤悲 见。 笑梦容易消失，也许是我们爱的不真实，虚幻的爱情该用哪一种心情坚持，你并不知道我不安的心思，不见

说陪有我，你就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，不敢远留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 没有人发现，我好想找人陪，恋人都

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呵护换我豪情天纵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霸王别姬屠洪刚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万芳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，温兆伦的《为我守候》。 成熟世界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不说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难改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聚散流明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难续前世，也要再接近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不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爱情深远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聚散有命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难续前世，也要再接近深渊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 没有熟悉的街道，没有人等我，仿佛听见你问我，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手中紧紧握着你写的信，能说什么？怎样才能够让你知道我好累？怎样才能够握住你的手？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？陌生的城市里不想停留，风在吹雪在落，我只想回头。